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气血足百病除。那气血足百病除呢，实际上是民间呀看到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当气血比较充足的时候，第一人不容易得病，第二呢有了病以后很容易康复。那为了高度的总结这种现象，编成了一个歌诀，就是气血足百病除。那这气血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气血啊是生命当中两种不可或缺的能量。这两种能量维持着人的精力、体力、抗病能力、生命力。那一个呢是偏向于温暖，这就是气。人的四肢是温暖的，人的声音是洪亮的，人的浑身是有力量的，这就是气在发挥作用，它是一种动力。有了气了，人就有力气了。另外一个呢偏于滋润，那就是血。人的面色是红润的，人的皮肤是有弹性的，人的睡眠是深沉的。另外一个 是血，是偏于滋润的功能。这两个功能加在一起就是气血的功能。那这气血呢对人体来说是相当相当的宝贵。当人体气血充足的时候，刚才说过，浑身有力量，说话有底气，面色红润，睡眠香甜，四肢温暖。那当人体的气血不足的时候，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损伤。所以当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人有一种本能，什么本能呢？就是选择那些不重要的部分，逐一的减少气血的供应。那就像什么一样，就像一家公司突然最近钱紧张了怎么办呢？那他会自然而然的选择就不装修门脸了，就不买过多的办公家具了，就不做这些表面的文章了，他把这个重要的资金都搁在关键的部门让他去营运。那人体就是这么选择的，一旦很多不重要的部分供应的气血少了，那人体就会出现很多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它会体现在各个系统上。我们举例来说，当人的废物清除系统的能量供应减少的时候，那人不是需要新陈代谢吗？好，现在气血严重的不足了，那这种新陈代谢的系统得到的能量少了，人体就会变得越来越黑。为什么黑呢？很多的代谢的东西没有代谢出去，就堆积在人的皮下组织，所以皮下的垃圾是越堆越多，人就会变得越来越黑，甚至是皮肤长斑块。这个一下就能明白为什么更年期的妇女的脸色变得越来越暗，失去了光泽，甚至还长斑。这就说明她的废物清除系统的能量的供应不足了，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足的一种在代谢系统所表现出来的反应。那当人的肝脏气血的供应变少的时候，那我们说肝脏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是负责清洁血液的，它把这个血液清洗一遍。但是现在肝脏的气血少了，所以肝清洗血液的频率就会减少，就跟原来啊讲究卫生一礼拜就洗一次澡，好，现在得半个月洗一次澡了。为什么？因为气血少了，能量不够用。那既然是清洗血液的频率减少，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血液就会变得越来越脏。血液如果越来越脏的话，会表现在人体的嘴唇上，因为嘴唇一看有血色，对吧？但是血液越来越脏的情况下，嘴唇的颜色会慢慢的变暗变黑，一看这人的嘴唇就显得不透亮，就知道这人有病。而且看他牙龈的颜色，牙龈的颜色也是变得越来越暗，甚至发黑，这都是血液越来越脏出现的一种表现。这个还不是严重的，再为严重，肝里的血进一步的减少，这个肝就会出现慢慢的硬化。所以实际上就跟土地，你长期的不浇水，你看这个地它就不再滋润，它出现的是板结、结块， 开裂，所以肝脏如果说血越来越少，接近枯竭的状态的时候，肝就慢慢的发生了硬化。那如果这种气血不足发生在人的肾脏了，那我们都知道肾脏是过滤血液的，一旦肾脏的气血越来越少，它过滤这个血液就会减少，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反应呢？人的排小便的颜色会变得慢慢的越来越淡。什么是越来越淡呢？就是正常人排小便的颜色应该是微黄的，这说明人的排毒的系统在正常的工作。那如果小便的颜色越来越淡，它就说明这个毒素实际上是没有排出来。那没有排出来哪儿去了呢？刚才说过吗？皮肤的颜色变暗了，甚至长斑，牙龈的颜色变暗了，甚至变黑，这就说明毒素它是留在了身体内部了，它没有排出来，所以好像表面上排小便的时候很清澈，但实际上没有完成它排毒的任务。那当人体的气血大量的减少的时候，更不够用的时候，人体的这种诊断维修的系统将会受到影响。这个系统一旦受到影响了，人就会出现只有对严重的疾病才能做出反应，对一些轻微的疾病就不再做出反应了。就跟一个公司实在是资金困难了，只能维持几个重要的部门在工作，剩下一些小部门就先暂时休息了。所以这种状态出现在生活当中，就是生活当中专门有这么一类人，工作特别忙，一忙就没有病，只要一休息下来马上就得得病，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那我们说其实这就是身体气血一种透支的结果。为什么是气血透支的结果呢？因为气血透支以后啊，对这个小病就不会再做出反应了，所以表面上好像是人不难受，但实际上是因为得了病自己不知道反抗，自己不会调养，所以没反应。但是当人体如果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气血呢通过休息呢养足一点了，有能力去和身体上的病去做斗争了，所以它就会出现难受。只要气血和病在做斗争，人体就会出现反应，不是这儿不舒服啊，就是那儿难受。但是很多人误认为这个反应是身体病了，所以就出现了只要是一休息下来就难受，只要是一工作这病就没了。所以民间管这种现象叫小病不断大病不犯，叫从来不生病，一病就要命。那这就是一种生活的现象总结出来的道理。那关键是大多数人是误解了身体的反应，一工作就没病，一闲下来就得病，所以好多人误认为你看我还得去工作，退了休了还得在外边去工作去，把这个上外边工作说成是人还得活动着，就认为只有活动着就少生病。实际上这是一种气血透支的一种反应。那气血不足给全身都带来了什么呢？气血不足是可以测知到的。第一，特别疲劳，不容易恢复。第二，面色发黄。第三，心慌失眠。第四，说话没底气。那我们说这些实际上都是气血不足的反应。所以遇到了气血不足以后，知道气血对人体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就要尽可能的去补充它，不要去耗费它。补充气血，第一，不要让气血再继续消耗。那怎么做呢？第一，按时按点吃饭。有的人工作是废寝忘食，那当然气血不足。第二，早睡觉，多睡觉就可以帮助人养气血，而熬夜挤占睡眠的时间是耗费人的气血的。那把这个气血容易损失的途径都给它堵住，也就是调整不正确的饮食生活的规律，剩下的就是如何去补充损失的气血。那如何去补充呢？我们说气血的来源是有两个，第一个是从后天的脾胃，人每天吃饭化生气血，这是一个源头。所以中医管这个吃饭脾胃消化吸收这个过程叫脾为后天之本，那也就是说后天的根本就在人的脾胃，因为人活着就是要靠脾胃 吸收营养来供给全身。那实际上养护脾胃生化气血只能解决一部分气血不足。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很多的老中医在补气血的时候都是用补养脾胃的办法，在解决不了的时候都往里加用补肾的药物。那为什么要加用补肾的药物呢？因为第一，肾足了它可以帮助脾胃去消化吸收，它是脾胃消化吸收化生气血的原动力。第二，肾当中所藏的精微物质能够转化成气血，中医管这个叫先天之本。那也就是说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根本，而先天之根本是人的肾功能，是更为重要。所以实际上肾化生出来的气血的质量明显的要优于脾胃吸收所化生的气血。所以既然知道了气血是两个源头，既然知道了肾功能化生的气血更重要，那就要一起去补充。所以补脾重要，补肾更重要。那要想获得充足的气血就要脾肾双补。那是不是应该一边补脾一边补肾呢？实际上两个可以合二为一，而且还能保证充足的补益的力度。中医在保证补益力度充足的时候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解决问题，扭转局面。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补益气血是从多个途径入手。第一，海狗鞭养护脾胃的功能能够使气血得到保证，本身海狗鞭就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这就是养护气血的原材料。海狗鞭养护脾胃的功能能够使脾胃的功能恢复化生气血的状态。最为关键的是海狗鞭当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这个精微物质含量明显的要高于普通的中草药。也就是说它通过养肾护肾补充了肾中的精微物质，让肾化生出高质量的气血，这个时候气血才能够逐渐的充足。那也就是说它第一补益的全面，先天的气血后天的气血全能补充得到。第二，它补充的力度充足，因为它本身含有的血红蛋白含有的补肾精微物质含量就丰富。第三，它属于有机结构，有着好吸收的优势。所以当人气血不足的时候，出现了疲劳乏力、面色不好、精力体力减退、生命力不足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了应用补肾的办法来使自己的气血逐一的充足起来，从而有效的增加对疾病的抗病能力。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介绍的小题是推迟脑动脉硬化的发生。 所以脑动脉硬化普通谁都会出现，但是真正造成脑动脉硬化症的话呀，那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出现。脑动脉硬化症呢有一定的诊断的标准，光有一些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动作变慢、计算能力减低的话，情感淡漠的话，都不能够轻易的诊断为脑动脉硬化症，所以这个要知道。普通的我们谁都会出现脑动脉硬化的，但是呢并不是脑动脉硬化症。那么什么原因会引起老年人脑动脉硬化呢？脑动脉啊跟我们全身动脉一样，存在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比较大的以及中等的动脉的话，那么硬化的程度啊如果比较重的话，那么细小的动脉啊都可以啊表现是一种广泛的弥漫性的小动脉硬化，所以说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都可以硬化的。微细动脉的话呀都是成为玻璃样的变化或者是显微化。脑动脉硬化可以引起不同程度的脑血流量啊减少，当脑的血流量的减少还不注意引起脑组织细胞的严重损害的时候，一般是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一般的话那个年龄大了七八十岁九十多岁，你说他没脑动脉硬化这个大约不太可能，但是因为啊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脑血流的量的减少不足以引起脑组织细胞的严重损害的时候没有症状，所以呢脑动脉硬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疾病，只不过是年龄的特征而已。医生呢常通过观察呢眼底动脉的状况，根据视网膜小动脉的硬化来表现分析判断脑动脉硬化的程度，有时候也可以结合呢脑血流图啊来这个判断就是多普勒的颈动脉超声啊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如果脑动脉硬化的程度日前的加重的话，那可能呢引起脑组织啊就会出现缺血缺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那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必然是导致脑萎缩。微小的脑动脉硬化也可能引起啊多发性的脑梗塞，如果脑动脉硬化的程度严重，脑功能受到广泛的影响，而且出现相应的临床的那些症状的话，那么咱们这个时候医生才给您判断为脑动脉硬化症。所以说老年人呢出现这个脑动脉硬化呀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脑动脉硬化的病人呢常见的有假性延髓麻痹的一个症状群，比如说会出现什么你喝水吃饭你的姿势不对的话就呛咳咳嗽，吃一口咽一口水就咳了就呛着了，吞咽困难，四肢肌肉的张力啊增高，运动迟缓，面部呢都没有表情的，有时候处以出现了难以医治的强哭强笑。我不太清楚大家就看见过没有，有很多老年人没有什么原因他突然之间咯咯咯咯咯笑得不停，笑一分钟甚至两分钟都可以，那么还有哭也是一样。此外呢如果有脑动脉硬化性痴呆的表现的话，那他的思维啊贫乏，判断能力啊差，情感呢低沉，行动呢幼稚，甚至有多疑妄想，这些呢辅助性的诊断以后，咱们做检查以后，最后呢医生可以给您呢判断。有脑动脉硬化，比如说眼底动脉硬化，血脂高，脑室扩大，就出现脑萎缩了。由于脑动脉硬化是人体动脉硬化的一部分，所以防治脑动脉硬化首先是要防治全身性的疾病。那当然如果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 那您不注意的话，那必然由于这个三高可以造成我们出现呢，不光是脑动脉硬化，全身呢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都可以出现呢硬化。所以说预防的话呀，还是要从根本上要控制血压、血脂、血糖。三高呢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他们之间互相联系的。比如糖尿病人是很容易啊同时啊得上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而高血脂的呢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动脉硬化的人呢又会加剧了血压的升高。所以呢血压、血脂、血糖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交叉在一块儿的。所以咱们如果有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咱们一定要能够啊及时的治疗控制它，不能够出现呢不正常。当然呢很多的方法通过饮食啊、运动啊、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把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的话，那这个必然的、必将的延缓脑动脉硬化的一个发展，减轻脑动脉硬化症的这些症状的出现。所以说咱们实际上啊，咱们归根结底的还是啊要注意啊咱们自己体内的血管的正常的弹性，正常的它的内膜不能够受到损害。那么哪个部位的动脉硬化危害最大呢？咱们说了，这个你说你脑动脉硬化，实际上也反映了你体内的很多方面的血管都硬化。动脉硬化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对各个部位动脉硬化呢，对健康的影响啊，不一样的。其中有三个部位的动脉硬化危害最大，哪三个？首先，一是心脏动脉硬化，第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脑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的硬化。这个三部分对于我们人体健康危害最大，一是心脏，二是脑部，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呢可以导致心肌梗死，脑动脉硬化呢可以导致脑溢血，脑部的细胞供血供氧不足。颈动脉硬化呢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头晕啊、目眩啊、思维能力啊明显的下降啊，甚至会导致啊脑萎缩呀。假如颈动脉硬化的斑块脱落以后，它呢整个会阻塞我们的动脉血管，造成人呢会出现失语、失明、偏瘫，甚至呢立即危及到生命。所以说这个动脉硬化危害的三部分，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脑组织，一个是颈动脉硬化，咱们都要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生产的仙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归根结底的，那你得控制你自己体内的血压、血脂、血糖。当然有人也知道血管青春呢，人就必然是长寿。长寿的标志是什么呢？医生呢给病人呢可以把脉，尤其中医是吧，脉搏一安的话呀，他就会知道你的血管的年纪。血管的年轻的话人就能长寿，血管比较软的话寿命就会长。那血管硬表示什么？血管硬就表示是动脉硬化，寿命就短。血管软硬和我们人的寿命长短呢息息相关。所以说咱们要能够控制自己体内的血压、血脂、血糖的话呀，那么整个的咱们的人的健康呢就可以得到改善一些。 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灵芝可以起到啊这个调节我们全身组织器官功能的健康的一个作用。灵芝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可以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微循环，增加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缺血缺氧呢有一个改善的作用。那心脏是给我们全身呢这个泵血的，那么心脏的这个缺血缺氧改善了以后，必然对我们脑部的动脉，脑动脉的硬化呢能够起到一个好的调节作用，可以促使我们颈部的这个颈动脉呢通过颈动脉供血供氧充足供给脑细胞的话，那么整个咱们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就可以啊就得到一个改善。所以说对于啊高脂血症的这个情况的话，明显的灵芝可以降低血的胆固醇、脂蛋白、甘油三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的形成。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已经形成的呢，它就可以降低动脉壁的胆固醇含量，软化血管，防止进一步的损伤血管，改善局部的微循环，防止血小板的聚集。所以呢对于整体的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可以起一个很好的保护的这个作用。同时咱们都知道不管你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的硬化，或者是脑部的脑血管的硬化，颈动脉的硬化，都可以出现这个各种的症状的。灵芝呢通过了它自身的这个有效成分灵芝酸的调节，对于我们体内的能量代谢、物质代谢，物质代谢就包括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都可以得到改善。灵芝中间含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而这些微量元素是我们呢这个体内的1000多种酶的一个，或者是它的组成成分，或者是它要起反应的时候起的一个激活剂的一个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头，人体含有了人体必须要的这些营养元素，补充了老年人我们体内缺乏的这些必须的微量元素、常量元素、氨基酸、维生素的话，那么通过我们对于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的调节的话呀，那么会促使我们的全身供血供氧充足，会促使我们全身的这个生理生化反应正常。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头，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就可以得到一个缓解，得到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7岁从艺，88岁谢幕，坎坷从艺80载。 受苦要低，小题大做呀。我知道。